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二，北京晴，3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和关于巡视中央意识形态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习近平主持。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李克强作批示表示祝贺。 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举办，李克强致贺信。 李克强对华龙一号福清核电5号机组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著作权法执法检查。 海关总署透露，今年年内将基本实现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 砥砺奋进的五年，驻村纪实播出第10篇，扶贫路上的重生。 央广时评，脱贫攻坚容不得假套路。 天下英才播出周中和探寻远古之谜。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和关于巡视中央意识形态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赋予巡视制度新的活力。实践证明，巡视工作是治标之举，也是治本之策，必须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发挥标本兼治作用。会议认为，加强巡视工作必须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3中4中5中6中全会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深化政治巡视，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突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促进管党治党标本兼治。条例修改总结吸纳巡视工作实践创新成果，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巡视工作、市县巡查工作、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等作出明确规定，为依纪依规开展巡视、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会议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扎牢制度笼子，强化制度执行。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条例。领导干部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深刻理解条例精神实质，增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自觉接受监督，带头按规矩办事，按制度用权，自觉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要求。会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18届中央巡视对宣传、文化、新闻等单位进行了全面政治体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促进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党管意识形态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4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强化政治担当，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紧密联系实际，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4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坚定4个自信，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加强党的建设，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管好导向、管好阵地、管好队伍，提升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问题导向，敢于亮剑，主动作为，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做好稳预期、稳思想、稳人心工作，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思想舆论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向全体农业科研人员和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信中指出，60年来，中国农业科学院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以解决我国农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为己任，取得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原创成果，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农业科技领军人才，为我国三农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有着悠久农耕历史和灿烂农耕文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和创新，要立足我国国情，遵循农业科技规律，加快创新步伐，努力抢占世界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牢牢掌握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主动权，为我国由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习近平强调，作为农业科研国家队，中国农业科学院要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现代农业建设主战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一流科研院所，勇攀高峰，率先跨越，推动我国农业科技整体跃升，为实现2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贺。他在批示中指出，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年来，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瞄准农业科技前沿，持续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农业科技人才，为解决三农发展重大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希望你们不负重托，再接再厉，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紧扣我国农业技术短板，着力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力争取得更多有分量的科研成果，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不断提升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农民增收，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成就展暨表彰大会昨天上午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和李克强的批示，宣布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建院60周年重大科技成就，并对建院60年先进模范人物进行了表彰。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致信祝贺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开幕。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作用日益凸显，贵州省主动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取得了积极成效。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坚持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着力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等相结合，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社会不断进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聚焦前沿、聚焦共赢，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开创人类社会更加智慧美好的未来。 本届数博会主题是数据创造价值，创新驱动未来，4天会期里将举办78场论坛、15场系列活动，预计将有超过5万人与会。央广记者孟海报道。 目前全球数据总量每年都以倍增速度增长，三年后中国数据量将占全球数据总量的近20%。全球大数据核心产业产值潜在规模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三年后将推动全球 GDP 增长2%以上。本届数博会各个论坛将围绕国家大数据事业去交流，数字经济、区块链开启价值互联网时代、数据开放和共享、人工智能、数字安全与风险控制、智能制造七大板块展开研讨。中科院院士白春礼在发言中特别关注大数据安全问题。 有研究指出，近50%的数据可能会面临被泄露的问题，如何防止这些数据被过度或非法利用，给政府治理、社会管理、技术手段带来新的课题。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对华龙一号福清核电五号机组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是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标志性工程。福清核电五号机组作为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实现核岛穹顶吊装意义重大，仅向全体设计人员和建设者致以诚挚问候。核电建设和运营管理都要确保绝对安全，希望继续发扬工匠精神，精益求精，严格管理，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按期建成投产，依托互联网加、众创平台，进一步汇聚各方创新资源，不断提升我国核电研发制造水平，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核电品牌，为实现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做出新贡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央广记者马哲报道。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言人介绍，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多个省区市开展著作权法执法检查，检查组将分成5个小组，于5月下旬到7月上旬前往北京、上海、福建、广东、青海等5省市开展检查，同时委托天津、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川等10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著作权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进一步细化实化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司法部副部长赵大成日前就意见接受了央广记者孙莹的专访，请听报道。 为什么建立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司法部副部长赵大成分析， 就是针对当前存在的法治教育和法治实践相脱节、操作性、针对性不强这样一些问题，就是要使我们的政府部门、执法部门要能够把普法与它的执法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 意见要求围绕执法司法机关在处理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征地拆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救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向社会开展普法，加强对当事人以及相关重点人群的法律法规讲解，以生动直观的方式把法理情理讲清楚，让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法律规定。 既让当事人能够了解宪法和法治的精神，了解在每一起案件、每一个事件当中的具体的法律规定，同时也使我们执法者、司法者能够真正的做到文明执法、公正司法。 赵大成说，依据意见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建立和完善学法、讲法、用法的制度，建立跟踪检查制度，确保普法责任落到实处。 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昨天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透露，今年年内将基本实现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推进单一窗口建设，实现全国通关一体化，是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工作任务之一。 单一窗口指企业可一次提交满足所有部门申报需要的数据，由系统后台分发，各部门联合作业，全国通关一体化，及企业可在全国任意海关办理全部通关手续，从而降低通关成本。海关总署副署长邹志武透露，今年年内将实现单一窗口所有口岸的全覆盖和全国通关一体化。 目前17个省市已经建成了单一窗口，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年底前实现全国口岸覆盖，按计划今年内要全面基本的实现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 砥砺奋进的5年，筑村纪实。 请听第10篇，扶贫路上的重生，采制央广记者李腾飞。 云南省纪委监察厅驻楚雄市子午镇洼童村扶贫工作队到村民李玉明的家里走访，崭新的一层平房，大门上新装了太阳能。工作队长宋建勇说，这是村里变化最大的一家，不仅是生活条件，更是精神状态。 多年了， 10多年了啊！ 李玉明、李存花两夫妻是洼童村的一对可怜人。43岁的李存花身体不好，已到中年的夫妻二人膝下无子，半辈子都挣扎在挣钱、医病、返贫、挣钱的死循环里。他们总是佝偻着身子，低着头，也不与村里人接触。 苦是苦，我苦苦苦苦，自己病过。 就是一直苦，苦来的也都医病去了，反正一辈子就那样了。 随着洼童村脱贫攻坚进程的加快，李玉明家也迎来转机。依靠尖当绿卡贫困户安居房改造补助，盖起了精致漂亮的新房，告别了20多年的昏暗土坯房，就连两人性格也比以前开朗了许多。 这个房子很漂亮啊，确实。 这个房子啊，我就最大的感受啊，以前你在这个房子里面照个相啊，人照出来脸都是黑的， 现在亮堂了， 现在亮了。 因为现在你进来很亮堂，因为现在是黑漆漆的，看人都看不见。 扶贫工作队觉得种养殖还是最适合夫妻俩的增收方式，下一步要大胆扩大规模。 黑山岩养殖的嘛，是有一个笼可能作为支撑，只要你生产的出来，它有一个保底的价是45块啊一公斤，比市场价高好大一点啊。而你要形成轮转的嘛，啊，这个是短期致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包括你养牛啊、养猪、养猫呢这些。 工作队长宋建勇提到的黑山羊养殖合作社是洼童村6个专业合作社之一，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来带动大伙致富。李玉明夫妇俩觉得工作队提出的方案可行，有信心今年就能实现脱贫摘帽。李玉明年轻时候追求进步，早早入了党，扶贫工作队鼓励他努力做致富带头人，把脱贫的希望带给更多的人。 脱贫带头人那不行，要做致富带头人。 脱贫致富奔小康。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脱贫攻坚非一日之功，个别地方一时完不成任务，不好好总结反思，反而耍花招想蒙混过关。近日在脱贫工作国家省际交叉考核中，中部某县为应付检查，派一名年轻干部到贫困户家里装儿子，想替贫困户回答问题，可最终还是露了馅。请听央广时评，脱贫攻坚容不得假套路，撰写刁莹。 从派小学生身披白塑料布爬山坡扮羊，到给石头涂颜料让漏土看着像绿草，再到如今的假儿子演出脱贫戏，五花八门的所谓创意不得不让人忧心。在某些地方，应付检查、弄虚作假是否成了惯性？装儿子的干部必须严肃查处，但处分几个人或追责一条线只是治标，发现背后的套路，举一反三并坚决杜绝才是治本。不久前，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各地对2016年脱贫真实性开展自查自纠，有245万标注脱贫人口重新回退为贫困人口。庞大的数字背后，恐怕就是类似装儿子的假脱贫、做形象工程的摆拍脱贫、账户上玩花样的数字脱贫等等。除了让被回退的贫困户重新享受政策、早日致富，更重要的是要严惩参与造假的地方政府和干部，以儆效尤。同时，有关部门也要调整审计方法，严防扶贫造假，否则再查再纠，有办法的干部还会创造假政绩，而老百姓还将损失真利益。装儿子式的表演背后，除了怕丢乌纱帽， 或许还有怕出纰漏的心理。扶贫是场攻坚战，啃硬骨头有时候需要假以时日，不能急功近利。我们允许暂时存在问题，但绝不允许长期逢场作戏。一方面，各级干部要珍惜羽毛，对得起百姓的期待；另一方面，监督机制也要及时跟进，不留死角，畅通反馈渠道，跟踪政策成效，才能鼓励出真扶贫的思路，堵住假扶贫的套路。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周中和探寻远古之谜，采制央广记者刘慧民。 1982年，周中和参加高考，在高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周中和同大多数同学一样，填报志愿时选择了理工科专业，南京大学的有机化学，但没想到发挥失常，让他进入了相对冷门的古生物学专业。这偶然的误打误撞，反而让他寻找到了最符合自己兴趣的毕生事业。 当时想的是考研究生，所以我觉得做科研挺好，比较适合于我这种个性。 大学毕业后，周中和选择继续深造，进入中科院攻读古鱼类学。一次野外寻找化石的偶然发现，又将他的学术轨迹引向了古鸟类研究。 当时我硕士论文做的是鱼的嘛，是吧，做一个叫百票鲟的，继续挖化石嘛，后来发现了这个鸟的化石嘛，所里面大家觉得好多人都来看嘛，说又发现一个重要的东西，你还挺高兴嘛。 经鉴定，周中和找到的是当时世界上已知的白垩纪早期地层中最为完整的鸟类化石。这一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空白。随后的近30年时间里，周中和和同事们先后发现并命名了几十种早期鸟类，有力推动了我国在中生代鸟类研究领域的工作。他也因此而获评国家自然科学奖、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科院院士，首批入选中国万人计划。 做科研的话，我觉得你最终的这种诚实和这种长期的一种努力会得到回报，而投机取巧的话，可能也许你一时会获得一些荣誉啊，获得一些成功，但是长久来说绝对不会达到你预想的目标的。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到首批无人机飞行员，李浩在全新领域摸索出一条改装之路，将无人机人才培养带上了快车道。请听系列报道《强军路上的逐梦人》下篇《传承制胜基因》，采制央广记者吴德超、聂宏杰、马超斌。 在8:00，9分钟后有异象中着陆。 落日的余晖沉入苍茫大地，一天的飞行训练结束，李浩迟迟没有走出无人机指挥方舱。对比屏幕的飞行数据，他要连夜修改无人机培训教材。 他将来的兴趣就非常多，飞得也远，挂载武器也多，将来作战性能肯定要好。你想，你要飞出那先进飞机，你啥感觉？都等着去学去。 如今，他编写的无人机训练条令已经下发部队使用，成为学员们的飞行宝典。无人机飞行学员陈永超， 他给我指出来哪些操作的地方有什么问题，然后针对性的进行克服，让我们那个飞无人机技能能够快速成长提高。 在李浩的悉心带教下，我国第二批该型无人机飞行员仅用了3个月就改装完成，大大缩短了成长周期。 从王牌师空中骄子到首批无人机飞行员，李浩这种自我革命、不断超越的进取精神是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关键所在。他的锐意担当正是实现践行改革强军战略思想所必须的宝贵品质。改革强军需要李浩这样的打赢先锋，也需要李浩这样的改革闯将。 央广记者吴旭报道，2017年全军和武警部队院校招生计划日前下达，36所军队院校计划招生30900人。根据军队改革有关部署，从2017年起，不再从普通高中毕业生中定向招收国防生，不再从在校大学生中考核选拔国防生。国防生制度逐步调整为面向地方院校毕业生直接选拔招录。 恢复高考40年特别节目《那年我高考》今天播出第6集，新力给高铁造心脏。中车株洲所首席设计专家新力将为您讲述高铁提速的故事。 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证监会拟进一步完善可转债发行方式，河北张家口出台住房限购新规，蒙华铁路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大桥成功完成首段梁顶推，请听报道。 为解决可转债和可交换债发行过程中产生的较大规模资金冻结问题，证监会将现行的资金申购改为信用申购，相应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个别条款进行修订，并从即日起就修订内容公开征求意见。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葛： 本次改革将申购时预先缴款调整为确定配售数量后再进行缴款，建立统一的首发和可转债、可交换债网上信用申购违约惩戒机制。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张家口市限购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本市居民家庭限购两套，外地居民家庭限购一套住房，新购中心城区住房3年后才能上市交易。在此之前，同属环京的河北省保定市也出台了部分商品房在取得不动产登记证10年内不得交易的限售措施。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类似张家口、保定的限售新政越来越多，或许意味着楼市的长效机制已进入加速推进阶段。 这个限售的话，其实它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持有环节做出一些调控的变化。 央广记者孟晓光河北张家口报道。 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蒙华铁路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大桥，全长5663多米，是蒙华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吴建顺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 创造了咱们钢夯梁通类型连续顶推1142.5米的世界之最，这个目前是最长的，顶推重量43000吨，这个目前也是世界第一。”它的货载是473.2千牛每米，这也是世界最大的。 央广记者郭淼河南三门峡报道。 中共广东省第12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胡春华为省委书记。 中共天津市第11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李鸿忠为市委书记。 中共甘肃省第13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林铎为省委书记。 中共青海省第13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选举王国生为省委书记。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昨天在京部署启动第6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中央宣传部昨天向全社会公开宣传发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知识分子黄大年的先进事迹，追授黄大年同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广播特写《神篇陕西》日前获得麦鲁利奇特殊成就奖。麦鲁利奇奖由欧洲广播联盟和克罗地亚国家电台共同举办。 上海市日前组织28家3级医院调集优质医疗资源，每年选派120名业务骨干，安排1680万元专项资金，对口帮扶云南28家贫困县县级医院，推动精准健康扶贫。 长江经济带九江新工业新动能投资洽谈会昨天在江西九江举行。会上，长江沿线24个城市共同签署长江沿线城市市长共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杨君天、扎西多吉、忠诚，主播陈亮、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端午节做什么？吃粽子，看龙舟，买福彩双色球，15亿元京东优惠券免费送，单票10元以上还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食物奖品抽奖。福彩双色球，节日送福利。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勇 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